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喂，你还好吗？我是声音，我在北京向你问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如果你一贫如洗，我将是你最后一件行李。我爱吃草莓，草莓汁不行，草莓软糖也不行，就像我爱你，长得像你不行，脾气像你也不行，总之不是你就不行。我一喝酒脸就红，却始终没有人把我的酒换成饮料，总是感冒，都说让我吃药，却没有人把药送到我的面前。不怎么吃饭，总有人告诉我吃饭，却没有人一直陪着我吃下去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，就等待对你百般照顾时再相信；如果他答应娶你，就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时再感动。感情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龄，一直想把一些东西送给你，我的时间，我的爱，我的胡搅蛮缠，我的狰狞和可爱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，我只知道这些，我从来都不给别人。你抽烟的姿势越来越熟练，爱人也越来越随便，从当时的3倍刀到现在的喝不醉，这是堕落，不是成长。可是没有人掐掉你手中的烟，没有人给你一个家，没人替你挡掉你手中的酒。你总告诉别人你喝得烂醉如泥，却没有人气得火冒三丈，只是叫你少喝的毫不在意。你总在深夜向别人倾诉你的痛楚，却没有人陪你熬到天亮，只是告诉你别难过了。其实说穿了，除了孤独和酒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不知道你的笑容是为了迎合大家，还是真的开心。不知道心酸的事情你是否能讲给对的人听。不知道喝了那么多的酒，你是不是真的没醉。不知道一个人回家的时候，你 是不是也害怕天黑？不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好累，喉咙发炎了还是忍痛的抽掉半包烟，不能喝酒的你还是逞强的一言而尽，他不爱你你还做小陪伴。但亲爱的，我想你知道，在感情里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就不是真的爱你。无论他表现得多么不舍，表现得多么纠结，痛苦与难说，只要能轻易放下你，他就一定不爱你。因为相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守不放弃，就算他和你走过多少路，为你做过多少疯狂的事情，给过你多少的感动，分开了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他还是波澜不惊，而还没说话眼眶就是湿润的人是你。他也曾答应过你，无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，都愿意牵着你的手做你一辈子的英雄。现在你需要保护的时候他却不见了，你还是很想他，但你却没有勇气再爱了。他的电话号码还在你的印象里，他的名字还在你的脑海里，你曾试着用一万种方法去忘记，可是总会有一万零一次的想起。可那又怎样，他已经忘记，如果他一贫如洗，只有你会是他最后一件行李，而你也该学着放下过去，奔向没有他的天地。我是成毅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阿花今年28，佳人醉她谈婚论嫁，相亲对象她叫做阿发，有房有车子还有真皮沙发。初次见阿发，没有面红心跳，只是尴尬。阿发自荐今年30加，工作稳定该有个家。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，阿花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。那个人不是旧爱致命啊，也不是刻骨铭心的爱中呀。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。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，祝福他，新娘阿花，少女的梦就积攒在昨天了。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，出去换个新的他，住新的家。回家，两个人依偎在那沙发，看一看电影，也会聊聊八卦。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。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，祝福他，

是你告诉我，是这样的吗？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有一匹风中的小马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我们一起去大草原的湖边，等天鹅飞回来。我说我们一起去高山之巅，去看星安杜鹃盛放于凋零之间。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最好的旅行，有游牧人的温情，还有蒙古高原史诗般的大地之歌。如果夏天结束之前你还没有来，那我就在秋天继续等你，我还会在冬天一直等你。我为你准备了一年四季，我不信你不爱我，我不信 小心的温度渐渐在离开，你口中的谎言慢慢能明白，早知秋也就不回来，即使最后只剩残骸，心不会更改，没有祝福我明白，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，朋友对我责怪，要我放得开，固执对我始终虐待，越爱得深越难抛开，爱是种偏见，如果可以再重来，我明

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不是排名第一，算我输。当你满腹委屈和生气的时候，对方并没有想给你解释和安抚，并自以为很酷地送你一句：“那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”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反正我是想看他个108000遍。前一阵子，胖玲发现男朋友手机微信前几位总是有一个女生，胖玲就不开心了，质问男友为什么总和她聊天。男朋友说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，工作上会经常有联系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有一天，胖玲跟着男朋友去公司聚餐，结束走的时候，其中一位女同事掐了男友一下，胖玲有些受不了。她不明白普通同事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暧昧亲密之举。回家的路上越想越生气，开始闹脾气。其实本来是希望男友安慰一下，给个定心丸，结果男朋友说他掐我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老说有意思吗？你非要这么想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被浇了一头的冷水，你说女生要怎么接？本来一件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事情，结果冷战了整整一个礼拜，伤的是真感情。情侣之间吵架有争议，先要讲究态度正确。这个正确的态度指的是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你生气我会心疼的，你先消消气。然后再去逻辑问题，把问题解释清楚，摆事实讲道理。如果真的心里没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知道如何把情侣间的争吵伤害降到最低，这才是聪明的男人。解释是最便捷快速结束战斗的步骤。男生用消极回避的态度，不愿意再多一点耐心和包容，去用自己的理由说服男友。男生用消极回避的态度，不愿意再用多一点耐心和包容，去用自己的理由说服女友，也不愿意先低头道个歉，哄哄女朋友，给出一个冷冰冰的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。归根结底，不是情商低，就是没那么爱你，懒得跟你费口舌。东子晚上12点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一定要分手。我觉得很无奈啊，就东子男朋友那野史，在我们这些姐妹的眼里早就判定为渣男癌了。只有东子一次又一次心软舍不得，一次又一次被伤害，这次又是因为啥呀？过年的时候，他在老家打游戏认识了个姑娘，两个人视频聊天，那女生还说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就聊天聊到了，他说自己拒绝了这女生来找他，但是我还是很生气，就跟他发火了。他说就是随便聊个天，什么都没有，有什么好上纲上线的？我说这就是聊骚，他还不高兴了，说你要是这样想我也没办法，然后就走了。同学们，这里要开始划重点了，一定要早点远离渣男。因为高段位的渣男不仅做完破事儿毫无感觉，还会给女朋友洗脑。就是普通的聊聊天，网上聊聊天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太小心眼了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就别在意了呗。不要老抓着过去不撒手。人家压根儿不觉得自己揣着女朋友，跟别的女生唧唧歪歪是不对的。人家觉得这就是男女之间正常交往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明明是他自己错了，还要说的一副你要让我解释就是无理取闹就是作的感觉。对于这种惯性思维的男生，能做的就是尽早离开，不要妄想自己跟别的女生不一样。要不要觉得别人 都是野花，自己才是真爱。妄想去转化它二三十年来的固有思维，我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改变，但是我能保证你一定会很痛苦，会伤痕累累。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，我问心无愧，一定是最问心有愧的解释。因为除了故作镇定和坚定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去反驳女友的猜忌了。但凡这句话说出口，不问有没有事儿，女朋友一定会多想的，那为什么还偏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恶化争吵伤害感情？大部分女生都不是生性多疑爱猜忌，是对方没给她们安全感。女孩子要的安全感很简单，男朋友能够遇见问题就解决问题，不逃避，那么任谁也不会一直没完没了的猜忌。信任是感情里最重要的东西，我如果误会你，你有很多办法，因为你说什么我都信。每个女生讨厌撒谎和逃避。 第一次你牵我的手，忽然就下雨了，那一天雨水竟是甜的，多雨也快乐。原来星星在你眼里，彩虹藏在你口袋里，你在窗前轻轻喝起，画条路到我心里。数着眼前雨，静静靠着你，雨点慢慢地沾河送走了那个夏季。数着眼前爱过我那个你，那教会我微笑的你。第一次放开你的手，就天晴了，那一天雨水是透明的，你被淋湿了。原来生命最初的星，白天也亮在天空里。我在窗前轻轻喝起，画条路到明天去。 窃语诉说着爱是奇迹，我输完了就走出去。此时太早或太迟，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。嘿，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，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。你说过的我可以，你说过的那句对不起，那句没关系。车搭城里小小的你，路过的每次分离，这小世界大大的你，经过的每次风雨，每个痛苦快乐成你会留下的记忆。这大城里不安的你，有过的每次呼吸，这小世界坚定的你，爱过的每次哭泣，每个闪耀此时长久或暂时，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。你说过的我愿意，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，那句在一起。这大城里小小的你，路过 接到小吉电话的时候也已经12点了。我从厚厚的文件中摸出手机，按下了接听键，话筒里很快传来他的哭声。我不记得这是他多少次哭了，但他绝对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分手分的最支离破碎的，就像是一种按时发作的病，每次发作都 消失在深夜。你在深夜想起过一个人吗？我一直觉得夜晚之所以是黑色且宁静的，是因为要以宁静为媒，挑起你坚强表象下的脆弱，要以黑色为罩，保护你的懦弱不被人看到。分手后的很长时间，小七过得都不快乐。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难过了一阵子就会重新阳光起来，就和大多数分手的情侣一样，相忘于江湖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但是很快我们发现他并没有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台边看着远方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窝在家里从不出门，电脑里放着一首首情歌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泪流满面了。他写一封封信却从不寄出去，写完就烧掉。甚至有一次我给他送饭，竟然看见他一个人躺在浴缸里露出头，浴缸里的水冰凉刺骨，他却浑然不知。那样子就像被人抽干了所有的力气，放空了灵魂一般。他说和乔宇分手用尽了他所有的勇气。认识乔宇那年他刚满20，用小七的话来说，他原本没打算谈恋爱的，只想当一个混世魔王，混吃混喝直到百年终老。后来他遇见了乔宇，魔王气质依旧没有丝毫收敛，因为乔宇是他新的靠山。乔宇对小七太好了，简直可以用极尽宠爱来形容。他真的很爱小七，把她当女儿一样宠。那时候我们都说，哪怕有天小七出轨了，乔宇估计都不会生气，他会默默地收拾好家，然后等着他玩够了回来。所以谁也没有想到乔宇有一天会抛弃小七和他分手。分手那天乔宇说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妻子而不是一个孩子，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宠爱小七了。小七抱着他第一次放下了自己所有的骄傲，哭着哀求着他不要离开。可最后乔宇还是走了，走得义无反顾，甚至连一个回眸都没有给他。多可悲，明明让他有恃无恐的是他，可最后头也不回，扔下他的人也是他。再次见到乔宇是在3个月后，当小七让我陪着他去找乔宇的时候，我有些不可思议。目的地是在医院，当我看到一身病号服的乔宇，竟然觉得站在他身边的小七仍旧与他出奇的相配。他们都很虚弱，只不过一个是因为病魔，一个却是因为轻伤。乔宇得了白血病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合适的骨髓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变回一个健康的人，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小七。他心爱的姑娘值得最好的，而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没有未来的。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，哪里还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宠着他呢？乔宇看着小七，目光终于不再是分手的冰冷，却带着几分无奈。我是个没有未来的人，你又何必这么固执呢？小七开始哭，这段时间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哭，哭到后来，他开始打他， 可是拳头落下来却又很轻。乔宇絮絮叨叨在小七耳边说了很多，他苦口婆心地劝说，就是为了让小七离开他，可是小七却只是看着他不说话。最后小七问他，乔宇，你爱我吗？乔宇没有说话，说爱吗？他没有资格，说不爱，他没法再骗他。小七似乎并不在意他的答案，他再次蹲下来，慢慢地说道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你，这三个月我过得生不如死。你说你需要的是一个妻子，我可以为了你不再像一个孩子，只是请你不要再离开我。我看着乔宇点头，看着小七扑到他的怀里，看着他们相拥，忽然从心底生出一丝清醒。还好他们还没有错过，爱情其实很简单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在一起。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是啊，只要我们相爱，就一定能爱到一个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的好结果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